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二台金像奖直击。 時間咧就嚟到下晝嘅3:09嘅，咁啊今日咧原本呢個蘇道音樂嘅時段咧就威一特別來賓啦，係啦，你好二台院線嘅 O， 你好啊梁德輝 Eric， 係 我人生第一次同你做節目，就係呢一個環節喎，真係估唔到啊，識咗你成30多年啦， 都差唔多啦，係啊，因為退休前都可以有呢一番嘅， 太好啦，我自己都有個悸動啊，心靈上嗱，可能你會覺得喂你咁輕鬆，人哋金像獎好莊嚴嘅，係啦，冇錯。金像獎是莊嚴的，但是我們嘗試用輕鬆的手法呢為大家呢講出呢今日的得獎名單，因為呢一刻呢實時其實呢大會的主席啦，即是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大會主席啦，易東升導演啦，其實呢已經讀了很多呢不同的得獎人的名字出來㗎啦，咁啊逐啲逐啲再同大家去分享返啦，咁啊當中呢包括啊最佳新演員呢，咁啊就是少年的你易烊千玺夺得嘅，咁最佳编剧咧就系林永森、李焕啊，同埋咧许依萌嘅《少年的你》，咁啊新晋导演啦啊金刀呢部电影作品啊，导演方面系佢啦，黄以林就攞到咧新晋导演，咁啊 Eric 嗱同你去做 crossover 咧，我知道歌曲方面咧。你平時都會播好多啦，我都係你同埋阿嚴瓊嘅 fans 嚟嘅，咁啊，我以為今日可以同阿嚴瓊同馬來西亞嘅朋友一齊咧連線添，咁點不知連線唔成功啦，睇下可唔可以做到連睇嘅效果啦，就係一齊睇住金像獎方面嘅 live 一齊咧做一個直播，但係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咧就係Fly 呢首作品啊嚇， 十二主唱啦。 嗯，系啦，咁啊，作曲填词咧就系卢海彤同埋吴青峰啦，咁啊，少年的你嘅主题曲嚟嘅，咁啊，大家稍后时间咧，当然会喺节目入边咧会听到咧 Eric 啊，去叫做播翻俾大家听啦，啱啱收到啦，最佳电影啊，新鲜滚热辣。嚟自電影《少年的你》啊，真係咧要熱烈咁樣咧恭喜啊！《少年的你》嘅製作團隊啦，當然咧唔少得啊，當中嘅靈魂人物啊，導演曾國祥啦，咁啊，其實Derek 對上一部電影作品咧《七月與安生》咧已經大獲好評噶啦，今次咧《少年的你》咧就直接咁樣窺探咗咧一個好靚嘅電影世界，同埋講緊咧一個全球都熱烘烘嘅議題，就係咧校園欺凌啊嚇。咁啊，當中嘅男女主角啦，包括周冬雨同埋咧易烊千玺啊，喺電影作品入邊咧，亦都有好抽心嘅一種放味演出嚟嘅，即係你睇完成部電影覺得哇真係不太開心啊，不太開心嗰種感覺咧就出現咗，因為始終呢啲校園欺凌嘅嘢其實香港都有啊。即係世界各地都會有呢一種嘅情況，咁當然我哋唔希望呢啲校園欺凌嘅事件咧繼續蔓延或者繼續傳播開去啦，咁樣咁啊繼續講埋咧其他嘅獎項啦，一啲技術嘅獎項啊，《少年的你》都有獲得嘅，包括咧就係最佳服裝造型設計啊，就係《少年的你》嘅吳理路啦，咁啊最佳美術指導方面咧就係花椒之味獲得嘅，咁啊張兆康先生咧就獲得啦，咁最佳剪接咧就系叶问四完结篇啊，呢个名字熟悉，不过咧你熟悉嗰个名字咧只系同名嘅啫，佢都系叫张家辉，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呢位家辉哥咧就系负责剪接嘅，咁同我哋认识嘅家辉哥做演戏嗰个咧就系另一位嚟嘅，咁啊最佳摄影啦啊，平时睇佢影啲相都好靓啊吓，咁啊俞正平系啦，小平攞到啦，咁啊少年的你亦都系凭住呢一部嘅电影作品啊。最佳男配角方面有佢《陌路人》嘅张达明啊，达明嘅戏可能你都睇好多啦，譬如《龙禁威》啦呢一类嘅笑片， 都系喜剧多啲系嘛？先前可能 系啦，因为佢都系一个 喜劇嘅笑蛋嚟噶嘛，係咁。但係當然前排身體不適啦，咁大家都覺得達明會唔會退出娛樂圈啊？咁今次咧正正係一個好嘅證明，話俾你聽咧，其實咧達明咧哇嘅演出咧都仲係有力度喺度嘅，亦都可以感動到人嘅。憑住咧電影《陌路人》啊，攞到最佳男配角啊。至於最佳女配角方面咧，就係嚟自電影《叔叔》嘅歐嘉文咧，亦都係一位咧好資深嘅舞台劇演員嚟嘅。咁最佳動作設計有佢喺度咧，其他都真係要甘拜下風啦。大家都叫佢阿爺嘅，仲要咩爺咧？八爺係啦。袁和平、叶问四、袁洁篇，咁最佳视觉效果方面咧，就有《扫毒二》《天地对决》啊，包括有余国亮啦、马少富啦、梁伟文啦，同埋何文乐嘅。最佳音响效果咧，就有李耀强同埋咧姚俊轩、叶问四、袁洁篇啊。其实咧成日都觉得哇，电影啦，即系同音响啊、声效啊、音乐啊、配乐咧，都好似大揽都扯唔埋咧。其实唔系啊，即系当中咧有好多嘢咧都系环环紧扣。節節相連嘅咁樣啊，最佳原創電影音樂方面咧，亦都有成日上你訪問嘅 Eric 呢位朋友，佢係阿義文啊，憑住《金刀》呢部電影啊，攞到咧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咁今次都係咪義文比較少啲做一個叫做配樂或者電影原創音樂嘅面向咧？ 係佢第三部嘅啦，其實都即係先前《華麗邂逅》咯，《Diva》啦， 係 即係佢都有做嘅，但係都幾年前嘅作品嚟㗎啦。 係係係。 咁轉頭其實義文都會出現喺度。即係講下佢今次做呢一個金刀嘅配樂啦，咁同埋仲有 Steffi 今次呢個合作咧，即係中間嘅一啲嘅故仔咁樣。 咁唔少得啦。頭先喂一路講，有幾個大獎未講喎，係嘅，記得嘅，係啊，影帝。佢係太保哥啊，係啦，咁大家認識太保哥咧，當然係喺70年代嘅港產片入面啦。咁但係其實太保哥有一段時間就過咗去台灣嗰度生活嘅，咁佢就拍好多咧台灣嘅台語劇，直情講台語嘅喎，即係嗰啲中生衛視啊嗰啲咧，嗰啲你都知㗎啦，有時喺台灣嗰度睇好多嗰啲咧。咁對上一部訪問太保哥嘅作品咧，就係《父後七日》。咁小弟都有訪問嘅。咁今次憑住咧，叔叔呢部電影啊，攞得最佳男主角啊，攞到影帝嘅殊榮。咁最佳女主角方面又係邊一位啊？就係咧周冬雨。原先嚴瓊可以連線嘅，同阿冬雨喺北京方面連線，你都有一個音樂嘅連線。咁我轉個頭睇下，幫你揾唔揾到周冬雨？喂，你好，冬雨， 恭喜你 啊！我们呢女主角对不对啊？咁样吓，即系有冇机会？ 加翻俾阿琼做啦，呢啲 系加翻俾阿琼做，咬字比较清晰啲啊。国语方面，最佳导演啊，头先讲咗最多嘅电影提名，亦都系属于佢啊。Derek 曾国祥，《少年的你》 系 OK。咁另外咧就系最佳亚洲华语电影呢个名单公布咗未咧？ 公布咗，《大将席地而坐》系啦。咁咧就系攞得啊。呢、这、一個最佳華語電影嘅咁啊，頭先咧 Eric 啊，我見到你哇一路咧 mark 住啲數目喎，咁睇嚟你數口都幾精準嘅喎嚇，咁考考你啦啊，究竟啊呢、这個少年的你啊？攞到幾多個獎項咧？喺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12個嘅提名入邊咧，佢係得到有8個嘅獎項嘅，咁大贏家嚟噶啦，算得上係。咁呢個時候，不如就聽一聽頭先都有得獎噶啦，就係呢一個係《少年的你》嘅呢一個嘅電影嘅主題作品啊，岑令儀主唱嘅呢一首《Fly》。 心思一直滴答滴答滴答的响，披着寂寞的热闹。你的嘴巴一直咿呀咿呀咿呀的讲，先说想象的讯号，你想飞翔。在这天空之上，我想飞翔。当一颗守住你的月亮， 走过世界，看自己一步一步被推开，人群之外喘着汗，沿着生命把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碎片之中拼出爱，看你飞翔。 金像奖直击， 听过呢首叫做 Fly 啦，岑明义主唱嘅，咁亦都系今年咧系第39届嘅电影金像奖咧最佳电影嘅主题曲嚟嘅。 系啊，好听到呢个音乐咧，即刻感受到咧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气氛啦吓。咁啊，直播室入面咧，我同埋 Eric 啦，但系直播室出边咧更加多嘅同事咧就有啲欢呼啊，为到咧唔同嘅演员啊，为到自己支持嘅电影啦咁样啊吓，好似仿如自己得咗奖咁样。不过咧，我觉得咧应该。今年咧加翻一个咧最佳演绎奖，俾边个咧就系尔冬升导演啦。 系， 其实佢喺宣布嘅时候咧都不失幽默嘅， 系 啊有两三下都几有带住呢个幽默感吓。 系， 我几建议尔冬升导演可以得闲上下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 接受你嘅访问 啊嘛，系啊接受访问同埋做下节目，因为佢常言道咧，佢有段时间喺二台做主持嘅，你知唔知道啊？ 哦，系咩？ 系啊系啊，佢系同何嘉丽一齐做主持嘅、 哦， 曾经做过一个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嘅，咁啊节目名佢讲过啦，咁啊我唔记得咗啦，咁样咁啊，但系我都听佢娓娓道来咧，就系关于电台嘅生活啊吓，咁啊几有趣嘅，咁当然啦，即系恭喜晒头先有提及过啦，有讲过嘅一啲得奖嘅电影作品嘅。电影工作人员啦，咁亦都要向佢哋咧致万二分嘅敬意嘅。咁啊，小宝导演咧一开场嘅时候咧，佢都有讲啦，话今年香港电影咧系相对比较困难嘅一年嚟嘅。咁啊，呢一个亦都系电影工作者好深深明白、好深深体会到嘅。但系正正系咁困难啦，系咁艰巨啦，佢哋啊。嘅工作咧，先系嚟得更加有意义，先系嚟得咧更加有使命感。 系啦，咁啊喺阿 O 讲嘅呢一个即系咁语重心长嘅一种嘅感觉嘅时候咧， 有冇做唔做到嗰种效果出嚟？ 做到 OK 啊嘛，交到啊嘛，系咪？ 系啦，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咧，其实就系今年嘅最佳女配角啦，就系叔叔呢一套嘅电影嘅欧嘉文咧，就有一啲嘅得奖嘅感受嘅。 哇！我听到我好开心啊，因为我冇睇啊，我好惊自己得定唔得啊，我真系好唔惯即系睇住咁样心脏病突发嗰啲嘢，咁但系哇好感谢主啊，又感谢我哋个团队，更加感谢 Ray 吓、啊，多谢晒，多谢晒 好开心啊，多谢晒。 你感受到嗰种喜悦啦， 好开心啊！咁啊，头先话喂，多谢阿 Ray， 边个系 Ray 咧？就系咧当中嘅导演啊吓，咁啊，可能大家都话喂，边个 Ray 啊？咁啊，等我讲俾你听啦，系啊，就系嚟自咧叔叔呢部电影嘅叫做导演啦，咁啊就系 Ray Young 系啦，咁啊其实佢之前咧都有导过一部电影咧叫《纽约段背衫》啊，都系咧聚焦呢个同志嘅议题嗰度嘅，咁嗰部戏咧就相对 fashion 啲嘅，咁今次咧就探讨中年同志嘅一个想法啦，咁样咁两位嘅男主角咧都演得相当出色嘅，包括咧就系攞咗影帝嘅太保哥啦，同埋咧Bang 哥袁富华嘅，咁啊头先讲啦，阿 Ray 导演咧就系杨耀海啦吓 ，Ray Young， 咁啊大家都可以认识下佢啦，因为虽然佢有大段时间都成日要留喺美国嘅咁样吓，咁但系可能咧正正系美国俾佢咧更加有一个创作电影嘅养分啦，令到佢咧打造嘅港产片咧都同我哋传统睇嘅港产片咧有啲唔同。 你觉得个分别喺边度咧？ 个分别系在于镜头，同埋咧佢曾经讲过咧，因为佢喺美国嗰度读电影嘅，所以咧佢系用紧荷里活。唔係嘅卡士啊，係荷里活嘅拍攝手法。乜嘢係荷里活嘅拍攝手法呢？就係佢一開始已經寫好曬 storyboard 㗎啦，佢唔改嘅，佢落場就係咁㗎啦。但係傳統我哋睇七八十年代嘅港產片係點呢？阿 Eric 啊，我哋呢場戲咧，想你講一段對白咧，係好痛心嘅。 嗯， 咁你自己發揮啦，我哋就冇寫到俾你嘅，但係我哋相信你係得嘅，相信你係 OK 嘅。咁跟住個演員就自己講一段，我真係好傷心啊，我真係好感觸啊。咁隔離又會有嗰段 acting 出嚟咯。 係， 咁即係香港咧，就如果用一個叫俗少少嘅詞語咧，就係話打天才波嘅。 係， 咁但係外國咧，哇，所有嘢都有。編劇工會啦，有演員工會啦，連啊打燈個燈光工會都會保障住，你真係唔使指意 OT 啊，或者唔使指意話同你講話，喂四點鐘，喂拍爛檔啊，拍多半個鐘得唔得？咁啊冇嘅，因為咧就要 on schedule 嘅每件事都，同埋咧唔可以咁多嘢都 over budget 咯咁樣。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喺外國做電影同香港做電影有啲唔同嘅地方嚟嘅。咁可能因為咁嘅關係啦，令到咧叔叔呢部電影咧都有一種咧與別不同嘅感覺嘅，同其他唔同嘅電影作品都有一個咁嘅放味。 剛才你有提到的太保啦，咁佢都系攞咗，即系都系叔叔呢套嘅电影啦，攞咗最佳嘅男主角嘅，系啦，咁样呢个先听下佢嘅得奖嘅感受啦。 好啊， 好多谢香港金像奖俾我最佳男主角奖，多谢杨耀海导演拍咗部感人嘅好电影。叔叔呢部电影带俾我奇妙嘅旅程，我谂系二十年喺台湾拍戏累积嘅力量。令我演活阿柏呢个角色，我好鍾意我嘅工作，时间过得好快，一眨眼做咗几十年啦。太保好荣幸喺香港攞咗演员生涯第一座香港金像奖。我从事电影喺香港起步，香港电影教识我好多嘢，可以喺香港攞呢个奖，对我嚟讲是好有意义的。感谢金像奖评审在我心中铺了一条长长的红地毯，为我的绿叶人生增添色彩。多谢所有电高太保在香港金像奖舞台的每一位电影人，多谢大家。 再一次要恭喜就是太保啦， 我想拍手 是 拍我想拍手，因为要去翻个气氛噶咯。通常香港电影金像奖，你嗰、那个得奖者咧，讲完之后咧，全场会企起身噶嘛。同埋尤其是呢啲咁深资历嘅演员咧，一攞奖嘅时候咧，你就会真系深受感动啊吓。咁、啊， 系嗱，咁啊睇下一阵我哋转头仲会唔会可以邀请到更加多一啲得奖嘅朋友分享 佢哋嘅 感受啦。咁啊呢个时候咧都揾嚟一首系今年嘅候选嘅一个电影嘅主题作品嚟嘅，咁就系由郭富城主唱电影《陌路人》嘅呢首主题作品《灰色星尘》。 灰色的星尘在淌泪，灰色的心事太琐碎，布满困恼唏嘘。别 飘忽于街头，没家可归去，无法安睡。灰色的清晨实太累，灰色的街道欠生趣，暗角里安居。孤单的街头没有街灯相对，已习惯空虚。回家，回家，回头的风雨似是留住我吧。回家多牵挂，夜静时默默自责和念挂。回家，回来驱走灰色的昨天。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表示，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亦都系连续17日冇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唔会举行记者会。政府向市民免费派发可重用口罩。创新及科技局表示，截至中午12点，在网上登记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整体登记过程畅顺。市民今朝早7点开始可以在网上登记，一名市民可以为另外5名的亲友登记，登记人需要填上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手提电话号码等个人资料。市民登记之后会收到短信通知，口罩开始派送的时候会再收到短信。由登记到收到口罩大约需时2星期。市民亦都可以拣选再收取其他抗疫物品选项。如果政府再派发口罩滤芯，无需重新登记。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政府向市民免费派发的可重用口罩是由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研发，这间中心本身亦都是一直获得创新科技处资助的研发团体。他解释，政府不透露生产商名称是因为担心公布资料之后，未来生产滤芯的时候会被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商人截胡。对于今次不作公开招标，薛永恒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以往有相关经验试过，在正常招标情况下，本来有厂商有兴趣落标，但最终变成零投标。被问到有市民批评口罩外观好似内衣裤，薛永恒回应话，这款口罩就好似内衣裤咁样，可以每日使用同清洗。一名参与反修例活动之后前往台湾读书的21岁香港男子，涉嫌性侵一名在台北就读大学的香港女学生，被台北地检署起诉。他获准以新台币10,000元保释，并限制出境。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侦查队长陈伟仁说，警方上个月底接获报案，调查之后在疑犯的储物柜内检获一支气枪和一把刀。警方讯问之后将疑犯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陆委会回应说，任何人在台湾触犯法例都会依法处理，无往无纵。疑犯就读的学校发表声明说，涉案香港侨生由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担任庇护单位，今年3月18号注册入学。他被警方约谈之后已经由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安置到校外居住，警方不清楚校方不清楚相关的案情。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65点，升296点，总成交金额9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3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8升4.8，中芯国际16.84升1.56，阿里巴巴194.3升5.8，美团点评108.6升4.3，小米集团10.58升5毫，盈富基金24.3升3毫，中国平安78.85升7.5毫，中国移动59.95跌2毫。友邦保险69.25系升1.4，建设银行6.16升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27，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4，人民币7.091，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港金现价报15,75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08美元，卖出1,70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现在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东山台。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车龙排到喇沙利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另外后少少咧，近住德宝花园一段咧系挤塞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德宝花园一段咧龙尾喺启业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二台金像奖直击。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37噶啦，咁啊，今日嘅 show 到音乐嘅头一个钟嘅时段咧，就有呢个金像奖嘅直击啦。有 Eric 之外咧，又系阿 O 嘅， 系 Eric 同阿 O 都喺直播室入面咧，就铺翻张红地毡先，请翻咧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张达明，已经喺电话旁边啊，达明 ，hello。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喂，大明啊，嗱，头先问你一个问题先，嗱，收到呢个得奖啦，最佳男配角啦，第一个电话打俾你嗰个系边个先？ 我听唔到，因为我电话系不断响，因为我删咗机啦，唔响啦。咁有好多，譬如我啱啱你嘈醒咗我之后，咁啱 系我哋嘈醒咗你，你先系惊觉自己攞咗最佳男配角。哎呀， 我谂住教钟嘅，教个钟我就三点正起身睇噶啦，快啲睇啊！但今朝系太早起身啦，我5:09起身，今日晨跑啊嘛，一早咁头先上就食完饭之后就揽住只猫瞓紧觉，佢就即系夹住我瞓唔到咁啊！忽然间就啦，已经太多信息我未复啊，但我譬如我复咗我哋个团队啊嘛，我哋。以前成班朋友仔啊，高德超啊，成班朋友咁样，我哋成班嗰度佢恭喜咗我就 say thank you 啊，亦都有又发咗俾一个 好重要嘅我朋友， 系 陈素妍编剧，咁啊多谢咗佢，我喂你多谢你，你下次编剧写我角色下揾我做啦，好重要啊！呢啲真系拉住讲噶嘛，咁啊多谢你哋亦都俾我讲几句，咁啊今日我好开心，好兴奋 ，thank you so much。 喂，我哋都好荣幸啊，可以接得通呢个电话，可以即时咧恭喜你啊！咁亦都系我哋团队啦，即、就、系、是、我哋二台嘅团队咧，监制台前幕后嘅功劳咩？ 原本你呢个节目有李敏做噶嘛？ 系啊，敏姐喺夜晚黑会再同你 佢噶，你明唔明啊？ 系啦， 我有同阿李敏姐喂，咁你下次写剧本写个角色搵我搵啦，试下有冇做啊？咁我一定黐住佢噶嘛，多谢佢。 喂，达明咧绝对冇问题。不过咧，有啲人又讲咧，喂攞咗金像奖之后咧，即系嗰一年你都知有啲哇咒语咁样啊，你惊唔惊呢一下先？咁既然你讲到哇要开工啦，咁 就会噶。男主角咩三年噶吓？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男配角唔系嘅，男配角希望有机会多啲 job 做， 唔使希望啦，直情有多啲 job 做啦。得啲编剧同埋导演咧，听到达明喂陌路人攞奖，当然要揾翻你啊！拍多几部戏。 我讲咗少少先，我呢个奖唔系我嘅，我系代表陌路人所有工作人员攞嘅呢个奖。 系， 因为我谂咗好耐，即系我要上台讲咩，我一定要多谢佢哋，系佢哋即系都系即系香港影爱者嘅一般嘅工作方法啦，就系、是、每一日都系做到最好。所以即系陌路人嘅所有前后台加上导演啊、编剧啊、工作人员所有人做得好，佢哋做得好，我先做得到，所以我先至个角色做得比较人赞赏咁啊。Thank you so much。 咁啊，陌路人呢部电影咧就系讲紧快餐店入边一啲homeless 啦，因无家可归嘅朋友仔啦，其实都系一个香港社会嘅缩影嚟嘅。正嘅话呢啲电影又好贴地啦。虽然咧就电影就未大上嘅，咁啊好似上个礼拜喺自己节目嗰度访问咧，就问咗阿白毛导演就话六月。到咧就會安排上啦，咁啊希望多啲觀眾可以睇得到啦，亦都 多 啲關注呢一個題目啦，係咪啊，達明？ 係啊，即係佢好有社會現象，同埋即係大家面對困難，而嗰個裏邊啲人點樣面對，佢得著一啲乜嘢人生好大嘅一啲嘅感慨咧？咁大家喺戲裏邊慢慢欣賞啦。咁但係而家未上住啊，聽下歌啦，聽下郭富城唱嗰只回家啦。 系啦，唔系嗰回家系嗰个chorus 嚟嘅，回家只歌个歌名叫灰色星辰啊！啊，呢个系啊，咁啊，大家可以欣赏下啦。啊， 后尾嗰句又回家，你知 系啦，喂，翻屋企好重要噶。 但我要讲一句说话，就系我 surprise 我得奖，我希望我系其实我系希望万梓哥攞奖嘅。 哦， 因为佢系我哋嘅前辈啦，而喺我入嚟做演员呢一个步骤里边咧，佢占咗一分力嘅。咁我要多谢佢噶，万梓哥好犀利。 系咁，你转个头短信埋阿万梓哥咯。你话诶，虽然同你一齐提名，但系唔小心系咁咦攞咗奖咁样系嘛？ 我系黑马嚟嘅啫，唔好意思。 系喂，达明啊，对于你嚟讲，第一次嘅金像奖个意义系咪好重大啊？ 对我梗系重大啦，即系我系即系演艺人啦，咁我就算读演艺学院嘅时候，我做 acting 啊嘛 ，acting 我哋系梦想系演员啦，咁啊，咁啊后来有啲感，忽然间啲感触就去咗写编剧啦，做咗编剧做导演咁行咗另一条路啦，咁啊，咁啊只话带埋我做栋笃笑添，好精彩另一件事。但系演员咧，我做好演员好重要，但系喺今日攞呢个奖对我更加重要，亦都我想将呢句说话所俾所有听众咧，就系重病嘅时候咧，你努力面对咧。都有 positive 嘅，你嘅工作量仍然做到嘅，仍然可能有机会做得正常同埋做得好嘅，咁呢个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鼓舞，希望佢令到我嘅健康更加好。 呢个绝对系啊，即系唔止你啊，全香港人都要有精神、挣扎、身体健康，系咪啊？吓， 系啊，系啊，一定会做得好。 尤其呢啲 有 positive 得嘅咧。 啱，系啊，正能量，正面面对人生啊！咁啊，再次恭喜咧，今届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得主张达明，多谢你接受我哋访问啊，达明 ，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 好，加油， 唔该晒， 总用愁情绪表点，慢慢化遗憾收敛，还学不会好好聊天，这样一直争吵平行就到终点。

宣布休团，而总结之作咧就系将彼此嘅友情同埋不舍代入人生嘅红白意事，亦都带出我哋城市人而家系忙到每当大事发生先至可以抽时间相见。作曲 R&K 蓝月帮高老王，填词蓝月帮，编曲监制蓝月帮高老王，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 ，Robin and Candy 红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网上申请 CIBS， 我哋 帮你填。 我是桂花田啊， 我是陈淑兰。 在 CIBS 这个多元平台实现你的开咪梦想，机会有你了。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是什么，怎样申请 Airtime 和资助， 打来预约 介绍翻。 需要专人协助网上填表， 打来预约 帮你填。 2331-2334 call 我帮你填啊，一点都不难。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哋嘅目标系争取一人一票嘅普选， 而家已经系咯。 你讲真噶？ 我哋香港书奖一人一票咗好耐咯。今届香港书奖嘅投票会喺5月6日结束，大家只要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选出你最喜欢嘅一本作品同埋一位新晋作家，就完成投票噶啦。 哇，揿两个掣真系快过嗌外卖。 使乜讲啊？ 二台金像奖直击， 嗱，继续咧，我哋今日咧就有呢一个系金像奖直击呢个特别环节嘅，有 Eric 同阿 O 喺度嘅， 哇， 主力都系你啦，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谂住同你。 讲拜拜啦，系时候又同我 谂住同你喺直播室坐多一个钟都唔得，严琼已经 get ready 咗啦、 啊。你照坐喺度咯，冇嘢噶。 唔得，唔可以有三个人噶嘛，直播室系咪先？咁但系，咁但系都系啦。啊，不厌其烦讲多次啦。咁啊，恭喜晒有份攞奖嘅每一位啦。不过亦都老土都要讲呢句啦，即系冇份攞奖嘅或者嗱奖就得一个，系咪话冇攞奖嘅就代表佢哋冇？努力咧，绝对唔系啦。代表佢哋冇心拍港产片啦，更加唔系啦。其实今年咧有一啲提名咧，我觉得值得大家去留意嘅，特别系一啲电影，包括咧喺新晋导演入边咧，有一位导演咧导咗一部叫《戏棚》嘅documentary 啊。 哦，出场 系啦，出场佢咧导咗呢个《戏棚》嘅纪录片咧，其实就系讲紧咧大家嗰啲神功戏啊。香港咧就有好多唔同嗰啲戏棚噶嘛。即係譬如你話喂青衣戲棚，你即時諗起係咩？有嗰啲街頭小食啊嗰啲噶嘛。咁其實係哇，如果你係讀嗰啲文化研究嗰啲人咧，直情係會好找狂。點會啊？人哋戲棚啊，哇，有百幾二百年啊，或者再源遠流長啲嘅歷史咁樣啊。咁但係大家就係記得咧。有啲魚蛋啊，炸蝦丸啊，咁你話幾咁悲哀咧？咁香港成日被講為文化沙漠係啱嘅，所以就有呢一類咧清傳啲嘅導演咧，就捍衛下一啲傳統嘅文化啦。咁就將香港咧九個戲棚。平洲啊、南丫島啊、長洲啊，以至頭先講過青衣戲棚等等嘅一啲戲棚文化咧，透過紀錄片嘅形式去呈現喺觀眾嘅眼球嗰度。咁我自己覺得啊，第一個 research 做得好足啦，個資料蒐集；第二就係啊呢啲電影，可能你會覺得哇，佢同金像獎個距離好遠，但係呢個提名就正正將佢哋呢一類叫做。偏鋒啲嘅題材比較專題式嘅電影咧，扯翻去大眾嗰度多一啲，令到普羅大眾都會啊睇得到哦，係戲棚哦，原來係講呢啲嘅，咁我有興趣咪可以入去睇下咯，咁就唔係 淨係傳統嗰啲，哇！即係槍林彈雨啊，或者講緊嗰啲，哇！一定係飛車嘅，一定係爆破嘅咁、傳統港產片係賣緊呢啲噶嘛。 所以你見新晉導演其中有四位嘅導演，其實都係好香港本土嘅一啲 icon 嚟嘅。頭先你講起鵬啦，咁、另外獅子山上啦，梁國斌啦，咁然之後麥路人頭先你都講過，即係講呢個麥難民啦，都係香港啦。咁就算黃以林嘅金都，其實都係香港好 iconic 嘅一個商場啦。 係啊，雖然依家唔知道有冇人去到金都嗰度，仲去做婚紗。咁啊，文伟雄咧，其实都系你由细睇到大噶啦，因为创世纪嘅导演嚟嘅，佢系 TVB 入边嘅一位导演啦 ，Jazz 导演啦，咁所以其实呢啲全部都不失港味嘅，我真心觉得，所以期待嘅就系大家可以多啲支持香港嘅电影工业啦。再一次恭喜晒咁多位导演们啦，咁啊，当然头先讲晒啦，新晋导演嘅提名啊，得奖嘅得呢一位，即刻听下佢嘅得奖感受系啲乜啊？ 好多謝金都咁多演員同埋工作人員幫我完成咗第一條長片啦，因為如果冇佢哋幫我，我就冇辦法攞到呢個獎，同埋好多，因為我哋好低 budget， 好多佢哋都係搭膊頭去幫我嘅，所以好多謝佢哋。最開心、最開心、最驚喜係移民得獎，音樂我哋可以攞到係咯，攞到獎。另外好多謝 Create Hong Kong 俾咗好大嘅自由度我去拍呢套戲啦，即係。無論是 creative 上面或者是很多好多製作上面，他們都俾咗無限嘅自由我，咁好多謝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亦都多謝好多電影前輩啦，包括張松平啦，幫我剪咗呢個版本，同埋好多譬如張文強導演，佢有俾劇本嘅意見我啦，咁仲有就係、是、有兩位監製啦，浸會大學同埋係兩位監製，咁之後多謝我嘅老闆林寶儀，同埋多謝之前嘅老闆黃維基先生，因為佢哋兩個佢哋都係很好創新，同埋俾錢去請新編劇嘅老闆啦。咁就亦都因為佢哋咁樣，所以我先至有即係用一個有尊嚴嘅價錢去請編劇，令到我可以好自由咁樣拍自己想拍嘅電影。咁最尾多謝屋企人，亦都好希望喺天上面嘅爹哋可以見到。 再一次要恭喜就係電影《金都》嘅呢位導演啊，黃以林啊，奪得咗就係、是。新晋导演呢一个嘅奖项嘅 啊，仲想话今届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咧，美中不足，少咁啲眼泪。原来咧，最后呢个访问咧。除了帶嚟獎項之外咧，仲帶嚟淚水，因為原來每一個獎項背後咧，都係付出好多嘅，有眼淚喺背後嘅。咁啊，繼續拍多啲好嘅電影啦，黃以林導演，恭喜你！ 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喂，兄弟，做一世。不必估计，不要假虚伪，容易多去看，缺乏眼睛，请君放低。互相去猜测，攻击等同无礼，生与死亡完全不矜贵，白费。怀疑解决不了这个命题。怀疑只会伤了这关系，谁大谁认世，方寸间分高与低。怀疑怎去跨过 是害到底，即使今世一脸烂泥也愿留底，都不计。 兄弟做一世，不必估计，不要假虚伪，容易多去看，缺乏眼睛请君放低，互相去猜测攻击等同无礼，生与死亡完全不矜贵白费，怀疑解决不了这个命题，怀疑只会伤了这关系。 所以咧就要恭喜曬今屆嘅電影金像獎啦，所有得獎嘅朋友啦，咁啊同埋要唔該曬咧就係阿 O 啦，另外咧仲有係二台院線另外兩位主持人咧，其實喺隔離房嗰度咧不斷係幫我哋約嘅一啲嘅訪問嘅，咁啊有阿周小巴同埋迪斯嘅。四點鐘之前咧就揾嚟有都係啦候選嘅電影最佳嘅歌曲嚟嘅，劉德華今日古天樂嘅兄弟不懷疑，轉頭會有林依文。 印度计划在未来一个星期派遣64架包机前往世界各地，撤走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滞留其他国家的印度人。包机会前往英国、美国、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等国家接走国民。海军亦都会加入行动，早前已经派出三艘的舰艇到马尔代夫和阿联酋撤侨。报道说假如行动最终圆满结束，会接回20万名的国民，是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印度最大型撤侨行动。当年印度在科威特接走17万人。今次行动的机票费用由乘搭包机的侨民自行承担，一旦有病征不准上机，回国之后要接受检测和隔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午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3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3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8.8，升2.8；中芯国际17元，升1.74；阿里巴巴193.5，升5元；美团点评108.1，升3.8；小米集团10.5，升4.2；中国移动59.55，跌6毫；盈富基金24.35，升3.5；中国平安78.9，升7.5；友邦保险69.2，升1.35；建设银行6.13，系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631，瑞士法郎7.959，澳元4.991，加元5.522，新西兰元4.697，欧元8.3851。每百日元兑港元7.2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99。港金现价报15,75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8美元，卖出1,70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关位，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有少少车龙，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体能活动每一次最少要持续十分钟，喐多啲就会有效预防非传染病，例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骚动音乐咧，请嚟咧电话旁边有林义文啊 ，Hello，Hello，Hello，Eric，Hello， 你好， 系啊，嗱，上一次咧其实就系揾你上嚟嘅时候，已经系讲紧你自己嗰张嘅专辑啦，系啦，咁啊，但系然之后近排咧，你就有一啲新涉猎嘅范畴啦，就系做呢个系电影嘅配乐啦，咁亦都系候选咗咧，就系成为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嘅其中一个即系最佳原创嘅电影配乐之一啦， 系啊， 系啊，咁然之后咧，你亦都系为呢一套电影就系《金刀》咧，就系同阿 Stephy 亦都系合作啦，就系录咗呢首电影嘅主题作品都是叫金刀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整个今次做这套电影的配乐的经验如何，你觉得？ 其实你说你都不知道、一开始我接触这套电影的时候啊， 怎样呢？ 我是做演员的、 哦是啊、 我在这套戏里面我是 Stephy 的 best friend 来的。 是。 是啦，总之我的角色就是一个不结婚的。佢身邊嘅一個好嘅朋友嚟嘅，咁啊 Stephy 咧就喺我阿媽間婚紗鋪度打工，咁我就太子女嚟嘅，然之後咧有一即係好多年前，我哋為咗錢咧就假結婚，咁然之後咧就掕埋 Stephy 落水，然之後就大家揾啲錢咁，咁就呢個故仔個背景就係咁，即係我有幾阿姨嘅喺度喺入邊，咁因為就係睇咗套戲睇到劇本，哇，其實我係好中意做電影配樂噶，因為之前做過兩套麥希恩嘅、一套 Diva，、一套就喺前度。咁然之後就隔咗好耐之後先再參與電影配樂。咁我不嬲其實都好中意呢種創作，因為我都係好中意電影噶嘛。咁同埋為電影寫歌嗰啲畫面啊，同埋啲故仔咧，好老土咁講，其實係多好多靈感嘅，因為有個畫面幫你聽嗰首歌啊。咁但係咧呢一首歌《金刀》咧，我又唔係因為呢套電影寫嘅喎。寫呢首歌係另外一個環境之下完全唔關事，即係我純粹寫嚟自己開心一下嘅歌。咁然之後咧，我就俾咗幾首 demo 啊導演聽，因為導演話我哋有首主題曲。咁於是咧，我就 send 咗幾首 demo， 導演一聽我要呢隻咁樣，我嚇你呢隻冇啦，你真係要呢隻啊？咁就唔係因為我唔想俾佢，而係嚇呢隻你覺得好咩？即係後應該要有少少希望咧，呢隻好似太靜喎咁樣。佢唔係咧，我真係聽到呢一隻咧。咁於是咧，佢啊，其實導演啊黃子林係好中意寫歌詞。咁於是佢就響收攞咗個 demo， 佢決定咗要之後咧，第二日就已經寫咗歌詞啦。咁成件事、即係長話不短説咧，個故仔就係咁啦。 哦，但係而家做咗即係呢套又第三套啦，就係電影嘅配樂咁樣啦。係 啦， 係啦，會唔會真係覺得咦，真係可以試下朝住多少呢方面又再發展下咁樣？ 其實我希望 係 啊，係咯，係啊，繼續，因為做音樂製作仲即係好好玩啊！除咗唱之外，其實我一直都係我自己 solo 唱片啊。其實《Seven Ten》最後嗰隻唱片都有份參加監製嘅工作。咁、所以我其實咁多隻唱片咧，我都係自己有份一齊監嘅。咁喺個過程裏面其實學咗好多嘢。即雖然唱歌有好多嘢都要學啦，但係如果從監製角度去學翻 點樣去製作個音樂啊，我會更加明白個歌手應該諗乜嘢啦。咁所以呢去到電影配樂又係另外一樣嘢啦。例如今次我幫 Steffi 監製呢首歌，咁就佢係個主角啦已經。咁佢本身呢我都有覺得有啲感動，因為我哋同年出道嘅、即係當時我哋大家係組合嚟嘅，然之後咧大家行咗各自好多唔同嘅路，到最後大家翻轉頭合作嘅角色，居然係佢係個歌手，我係個監製，幾有趣呢樣嘢。咁當我同佢錄音嘅時候咧，我發覺咁多年嚟，原來經歷過演戲嘅訓練嘅歌手，佢哋唱嗰啲語氣咧。唔係一般嗱，我係一個好，我淨係得客串嘅啫，我冇真係一個有一個角色我要去 study 啊，點樣去演嘅一個客串演員嚟嘅啫，所以我其實係冇咁多嗰啲技巧嘅，即係我嗰啲語氣咧，我一俾埋去嗱、那個 demo 我唱噶啦，但係 Steffi 一開口唱，我就覺得哎呀死啦，哇好彩呢首歌唔係我唱嘅，即係好彩呢首歌唔係我唱，係我真係冇辦法好似佢咁樣唱。係你咪拍一套戲冇兩個月多一個月啦，咁然之後你仲有前面嗰個準備咧，咁所以你其實喺嗰個狀態裏面浸入咗起碼兩個月嘅時間，咁、然之後呢一首歌嘅歌詞亦都完全就係講緊呢個主角諗緊嘅嘢。即系喺度提问啊！我哋系咪真系唔结婚就分手呢？其实虽然呢句说话冇出现喺歌词里面，但系佢成首歌都系讲紧呢样嘢噶嘛。所以当 Steffi 系录咗五 take 噶咋喺入边，五 take 然之后我就喺度听，因为一路剪一路录，一路剪一路录，咁其实好快。我谂嗰两个钟头里面我哋倾偈比较多，即系 update 下大家呢咁多年你点啊？是很非常 顺利的。OK, 主题曲就是牵涉是有歌手去到演唱这首歌。但是譬如一套电影的配乐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是纯粹是音乐上面的一些的衬托来的嘛这样。但是譬如是做的时候通常你是怎样的，即譬如今次这个经验，即今都这个电影呢，即是一开始已经跟导演黄以林即是大家坐埋，喂其实我想点什么 feel 的嘢，定是怎样有个 reference 可以令到你有这些灵感，我觉得应该是这种乐器，应该是这种的节奏这样的呢。 其实谂呢套戏嘅时候，其实好快就已经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应该要有某一样嘢嘅，就系准备咗几样嘢俾导演拣嘅。咁、其实几样我提出咗几样嘢，最后都有摆到入个电影。第一，我就系觉得 Steffi 嗰、那个呢、這个主角，佢系唔知点解有一种好日本好日剧嘅嘢嘅，即系默默做又唔系好讲，但系其实好捱得好坚强，即系有种咁嘅有种气质喺。 阿信的故事咁样。 系啦，系啦，类似咁样，但系佢又唔系真阿信的故事啊，佢系讲紧好似牛下又唔系好知道想点，但系结果佢我唔知佢有冇拣到结婚咧，即系佢嗰个心路历程系你好似唔系好知佢谂乜嘅，但系佢就好似好随波逐流，但系其实你知佢心里边有其实另外一啲想法，咁你睇到个戏入边其实有啲爆发点，你就会睇到其实呢个角色入边系啲乜嘢，嗰度 Steffi 都系做得好好，所以当我喺度谂紧嗰个配乐嘅时候，啊呢、這个女仔好似系会。如果有啲女仔咧，平平白白咁样三十岁啦，咁而家准备嫁人啦，其实我冇乜点样谂过点去建立自己嘅兴趣噶嘛，咁、我就觉得如果呢个女仔佢系会学弹 ukulele 系好 make sense 嘅，你明唔明啊？因为 ukulele 系所有乐器里边你最容易攞上手，然之后系最容易有成感嘅，因为佢好简单啊。其实要弹得好，或者你冇话弹得好唔好啊，即系佢好容易伴随你一齐，你好似拿住佢又细细个。咁如果一个女仔平时冇乜嘢喜好，然之后佢无端端想去接触一样嘢，想开始一个人生新一章咧，佢系好容易会 pick up ukulele 嘅。咁所以咧，响嗰首歌里边咧，我哋拣到 ukulele 开场嘅，即系呢个主题曲。所以入边创作嘅配乐咧，其实系围绕住呢个主题曲嘅主题，即系个 main melody 嚟写嘅个主旋律。但系我哋就后面有好多变奏嘅，所以你认真听，其实嗰个旋律嘅主线全都系个主题曲嚟。 系，亦都就不断可以即系 remind 翻你，即系穿插翻到入边一啲嘅场景啊，等等咁样 啦。系啦，除咗有一场戏专登系为嗰度写之外，但系即系你知道一条 melody 配上唔同嘅和弦咧、如果用 minor chord 又会忧郁啲啊，你用 major 又会光明啲啊。咁所以其实都系好多得阿罗建邦，因为佢喺度陪住帮我，因为我唔识乐理啊嘛。然之后我净系识写，咁于是佢就帮我将嗰啲谱写出嚟啊。咁然之后佢话俾我听，其实响弦乐上面嗰样嘢应该系点啊。咁所以佢帮我好大忙。咁多主题曲都系佢编曲噶，咁嗰啲好听嘅配乐嘅弦乐都系佢写上去嘅。 O、okay, K， 即系佢整体系佢谂嘅， 系。而佢亦都有份系喺即系弹琴都系佢负责翻啦。 系啦系啦系啦， 另外仲有其他唔同嘅乐手咁样。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好开心个主题曲揾到 Danny Leung 啦，即系我觉得佢嘅吉他系真系我喺呢个行业里边，我都系非常尊敬同崇拜佢 Danny Leung， 系 系啊。 栖身金色都市里，要牵手襟花婚纱，一对对喝起酒。 如果你剛才講起咧，即係你覺得啊，係呢個 Steffi 呢個電影嘅角色咧，如果佢要學一樣樂器，最容易 pick up 就應該係 ukulele 啦。咁而但係其實當時咧，我見到你 IG 自己都有寫咧，其實當時你寫呢一首金刀嘅主題作品，即係金刀啦，都係你都喺人喺個尼泊爾嗰度，然之後你咁啱都係有 ukulele， 所以寫咗呢一首歌出嚟噶嘛。 係啊係啊，嗰次我係啱啱去尼泊爾，其實我去做探訪嘅，係咁就探訪啲當地嗰啲山區，即係尼泊爾山區嘅小朋友，即係嗰啲婦女啊，即係啲女仔啊。咁、然之後我就帶啲 ukulele 唱歌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就喺個酒店房度等緊集合。咁就啊，不如寫下歌啦。其實咁啱，我同阿岑靈兒咧就同另外兩位音樂人咧係有一個組，有一個小團體咧，四個人咧，每一個月尾都要交一首 demo 嘅。如果你個 demo 係冇交到嘅話咧，你嘅 IG 就要俾人寫，但你係唔可以辯駁噶。你明唔明啊？即系俾人亂寫，但你唔可以辯駁嘅。 我記得呢單嘢。 係啦，咁咧，亦都喺尼泊爾嘅時候，我逼住一定要交呢個 demo。咁我就有個 ukulele， 咁我就寫啦。寫下寫下，我覺得，因為當時我自己嘅心情都唔係好好，我唔知係咪因為嗰個地方比較高咧，氧氣比較低，咁你就個人都唔係好好心情。咁啊，彈下，因為你玩個樂器個聲音。又會提醒提示你一啲嘢噶嘛，即係每一種樂器有唔同嘅聲，佢又俾唔同嘅感覺你。咁你一彈起上嚟嘅時候，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我就係用一個最容易，即係好用一個好順嘅方法，啊試下哼啲 melody 先。咁我寫埋歌詞嘅，我而家都仲未抄得翻份歌詞出嚟，因為我淨係記得某幾句，我哋抄翻個 demo 我先記得。咁我就 send 咗呢一個 demo 俾導演聽咯。 但你 demo 本身係 叫門嘅，我們嗰個門啦，我們你們嗰個門啦，咁樣。 係啊係啊。 點解會用呢個字？ 因為我們你們就係、是、即係我同出嚟講，我哋我們啦，你哋我你們啦。但係如果呢個兩個字組成嘅詞語冇咗你同我呢兩個字，咁剩翻呢個字係咩嚟嘅咧？就好似如果一段關係，如果我哋大家都我哋冇得你同我，咁我哋剩翻嘅係咩嚟嘅咧？即係究竟係、哦、你有時你中意一個人中意到你冇咗自己，嗯、啊中意到好忙我，聽落好似好浪漫，但係其實你係可以，你係會變得完全唔記得咗你自己係中意啲乜嘢啊，你嘅喜好係乜嘢啊，你係就曬成件事噶嘛。咁、 嗯、 所以其實嗰首 demo 係本身已經有少少講呢樣嘢。 係，又咁樣串得翻成套電影嘅主題喎、 啊。系啊，我就掹走咗你同埋我，你或者我其实都冇乜所谓。究竟系乜嘢组合成为呢个门字咧？咁、 嗯、 一段关系其实系咩组合成嘅咧？咁嘅意思嘅、嗯那个歌词大概讲呢啲嘢。 O K， 讲完 系，我好想知咧，当你自己真系睇翻《金都》呢套电影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觉或者嗰种满足感，同你平时可能即系睇翻自己哦、那个 M V 啦咁样，系咪好唔同嘅一个情绪嚟噶？会系 哇，实在系非常之唔同嘅情绪啊！因为我其实自己本身。我唔係一個好係睇好多 MV 嘅人嚟，同、埋我對拍 MV 嘅興趣又唔係話真係太大，即係你知自己拍一首歌係有 MV， 咁我盡量希望嗰啲 MV 入面係冇我嘅，我都係好，我都幾唔中意拍 MV 因為乜嘢啊？ 因為你都知道歌係我唱咧，怎麼我喺個鏡頭前唱俾你聽，知道係我唱啫？你明唔明啊？ 即係邏輯上面嘅問題呢位。 咁我覺得因為呢首歌有佢嘅故仔噶嘛，咁然後提供俾你睇嘅畫面係應該令你更加個畫面教你更加認識呢首歌，咁我就唔覺得我特別可以教到你認識呢首歌，你明唔明？所以我唔係好係一個中意拍 MV 嘅，講得幾客氣，其實覺得好唔中意拍 MV。 OK， 但係睇睇電影就好唔同，因為我中意睇人哋演啦。 嗯， 其实我都真系几中意做后面嘅嘢。咁但系当我睇紧古仔点样进行嘅时候，我就会谂啊，如果呢一度有一个音乐，我想俾咩佢？我睇每一套电影我都会、 哦， 我甚至乎有时候会瞄咗，即系停熄咗嗰个成套电影嘅声，我净系睇字幕，净系睇画面。咁你睇出嚟又好唔同，即系可以睇好耐。咁我就会谂，如果呢一套电影冇咗嗰啲歌唔系咁嘅，会点咧？同埋我会留意嗰啲。電影嗰啲音樂多定少嘅， yeah. 其實金都嘅音樂相對係好少嘅， mm. 因為其實冇乜有鏡頭啦、古仔啦、嗰啲停頓同埋個節奏咧，佢都唔識， yeah. 都唔適宜有好多好大龍鳳啊，好、mm. 雜不楞吞嘅嘢出現， yeah. 所以最多響用上嘅樂器其實最多得琴啦。 Mm. 小提琴、大提琴同吉他， 嗯， 而 ukulele 都冇喺入面出現嘅，其實喺、 okay. 個配樂裏面。 你好想問一下最後啦，就係、是、你曾經有冇幻想過有邊類型嘅電影嘅戲種呢？你後想啊，如果我將來再繼續配落去嘅時候，邊類型戲種嘅你想配下噶？ 哦，任何啊， 任何 ，OK， 任何。其實我係幾想拍嗰啲，即係睇嗰啲冒險片咧。 哦， 係啊，用好多節奏嗰種咧， 係， 或者做真係 musical 咯。 Okay. 我覺得音樂電影係即係亞洲市場嘅音樂電影都仲係有好多開發嘅空間。 嗯， 我好希望可以有機會做到呢樣。 嗯 ，OK， 喂，咁啊，今日多謝曬林業文，即係同我哋講咗即係金都呢套電影你做嘅一啲嘅配樂工作啦，同埋你同阿 Stephy 今次嗰個主題曲上面嗰個合作啦，咁樣。咁啊嗱，咁啊期待你有更加多電影上面嘅啲嘅發展。當然， 好啊， 仲有你自己嘅專輯咧，我哋都有期待嘅。 我都准备录歌㗎啦。 係咪咁啊，所以你喺今年嘅话就亦都可以期待林彦文喺唔同方面嘅音乐上面嘅一啲嘅作品展现俾我哋睇。 冇错。 今日多谢晒彦文。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破灭，心可撕裂，爱难以肢解。冰会酷热，糖可苦涩，难跟它变态。对现实怎么踩，都不会扭转世界。明白血肉会崩坏，骨气没法被活埋。来日想。心理愉快，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 需好好过下去。 之前的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最后的信仰》。咁最后咧，亦都想再一次恭喜林义文夺得第39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凭住《金刀》呢一套电影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并冇新增新型肺炎个案，系连续第17日冇本地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维持喺1040宗。卫生防护中心再次提醒市民，为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与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尤其应该减少外出和避免聚餐或者聚会等的社交活动，以减少接触没有出现病征的感染者的机会，并减低社区出现群组个案的风险。卫生防护中心话，鉴于全球各地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各地的个案数字不断上升，中心强烈呼吁市民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香港电影金像奖因为疫情而改为网上公布结果，最佳电影《少年的你》成为大赢家，夺得8奖项，包括周冬雨夺得最佳女主角，曾国祥成为最佳导演。电影《叔叔》中饰演男同性恋者的太保夺得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是《陌路人》的张达明，最佳女配角是《叔叔》的欧嘉文，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由已经离世的卢海彤所主唱的《Fly》夺得，最佳亚洲华语电影是《大象席地而坐》，这部电影的导演胡波亦都已经离世。金像奖协会董事局主席尔冬升话，今届的颁奖礼是1982年以来首次中断，奖座颁发将会在疫情之后安排。本身亦都有生产重用口罩的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话，政府派发的重用口罩过程中没有招标和公开生产商名称，好处是避免原材料被坐地起价，可以较快生产，但是坏处是会令人感觉政府私商授受，对某生产商有利益输送的嫌疑。 他建议政府在疫情过后向公众公布更多资料。钟国斌说，如果重用口罩本身的设计是由创新及科技局出钱研发，知识产权由局方持有，政府无需再就口罩的设计招标，但是生产就不同，最好依足采购程序进行。被问到政府今次做法会不会对其他生产重用口罩的商家不公平，他回应说不觉得不公平，因为市场很大，现时欧美等地对重用口罩都有大需求。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使用伪钞，并检获大约100张面值500元的怀疑伪钞。警方上个月底接报，表示蓝田一个商场的两个商户分别收到怀疑伪钞，总共损失大约1000元。警方透过闭路电视和线报锁定疑犯身份，昨日在茶果岭道一个私人屋苑拘捕分别21岁和19岁的一对男女，并搜获100张怀疑伪钞。警方说，搜获的怀疑伪钞比较平滑和没有防伪特征，而真钞的右上角有变色图案和有水印，亦都内藏金属线。至于伪钞是来自内地抑或是由骗徒印制，就要再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7点，升268点，总成交金额1,09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3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元，升4元；中芯国际16.9升1.64；阿里巴巴193.6升5.1；美团点评108元，升3.7；小米集团10.5升4.2；中国平安78.9升8；中国移动59.7跌4.5；盈富基金24.35升3.5；友邦保险69.2半升1.4，建设银行6.13系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42，瑞士法郎0.976，加元1.406，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港金现价报15,740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81美元，卖出1,70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茂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李靖屋游泳池。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你，也当着我自己。你若能懂，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谁能够找 有李友廷，主唱有 Karen CC 的这首作品，都是近期台剧大热的歌曲，歌曲名称叫做《谁》。连续两首作品，想跟你讲的都是自己一个不是不得，不过心里面会挂住某个人。跟着这首歌想告诉你，挂住一个人去表达的形式未必敢直接讲嘅，但系我一路念住你。 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现爱的存在。心甘情愿的等待，轮回再轮又再。谁？ 却还是被淘汰。回忆世界在崩坏，来留下我淘汰。若再一次期待你为我而来，再一次忍耐信仰着未来，再一次失败某一天醒来，明白谁不可替代。 同台湾好多天后合作的这位创作歌手，歌名叫做默念你，主唱歌手叫做宋念宇，小宇的作品。刚才首歌就讲话时刻挂住某人，尤其是在心里面不断读他的名字，可能读了千万次了已经。但可惜因为受到环境的限制，两个人不可以一起生活的故事。咁呢个议题呢，好多国家或者地区都会讲到的，就是关于跨地同性婚姻的故事。由呢一首歌，希望我哋都多多关注。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的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紧嚟有艾怡良同梁静茹合作翻唱嘅呢一首作品，嗰个名称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我都找不到咧，仲有边两位天后可以夹埋一起合唱呢一首作品，而又咁动人、咁好听嘅。李宗盛曲词系好耐之前嘅作品，两位天后合作咧就系为咗支持跨地同性婚姻嘅歌曲。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